放心，赶紧把它囤货囤起来，因为过几天呢，你可能再也买不着这个价了。 嗯， 十组八组的订，三组五组的订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 到时候你想吃的时候，随时打电话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。 对，然后其实打电话当时新鲜的批次。 嗯，动心的各位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、 有品质的生活品、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骗，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。 北广购物欢度中秋佳节，优惠让利三重奏。在9月21号至9月24号期间，首单订购立减30元，即购物金额满1200元以上，再享9折优惠。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彭总，彭总您好。 周老师好，听众朋友们好。 哎，这个彭总呢，今天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了啊，就是红塔牌的黄花鱼的罐头，既有五香的， 有 香 辣 的。哎，其实对于罐头食品呢，咱们北京人啊，不管是哪的人啊，对于这罐头食品还是很有情节的。 对， 因为小 时候 净吃罐头食品了。 对，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是用好的原料去做， 是的，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那么后来呢，罐头食品也多了，但是里边呢加的乱七八糟东西也多，所以很多人就不太敢吃了啊。但是今天呢，彭总给您带来的这个罐头食品，刚才我尝了一下，确实我又感觉到小时候吃罐头食品的那个味道来了。 这个我们红塔这个工厂呢，历史非常悠久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整个用了国际非常先进的一些这个设备设施，所以说呢，而且做了这么多年，在罐头的这个行业领域里头非常有地位的。 所以这个罐头食品它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， 没有 防腐剂的。而且呢，它里边的这个选材咱们真得说一下，像有些罐头食品啊，你打开以后，尤其是鱼罐头啊，它里边那个肉啊都是硬硬的、碎碎的、油油的，根本就是它先炸完了以后呢已经都干了，这时候它完全里边加了很多那种油，然后是 而且它用那个 油泡出来的。 它两个点，第一呢，它的这个原料呢是用这种鱼的边角料和碎料去做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它这是比如说用冻鱼啊、边角料啊，它为了这个跟调味的话，它去会去炸，所以说呢，你既吃不出鱼的那种香味和好的口感，原料又不是特别好。 今天呢，彭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花鱼的罐头啊，你打开以后，你首先呢看到的那个黄花鱼啊，都是一条一条的， 对，整条的 、虽然它不是很大啊，都是一条一条的，就是整条的 整条的黄花鱼 啊，而且那个肉呢感觉是非常鲜的， 对， 非常新鲜的， 它不太像不太像那种罐头里边的那种鱼，有点像我们在菜馆里饭馆里吃的那种鱼的那种感觉啊， 对，都是这个大块大块的肉啊，而且呢，这个吃起来的话呢，也非常的新鲜，它的味道调得特别好，特别像咱们小的时候妈妈给咱们做的那个黄花鱼的那种感觉哈。 对，这就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原料了。我们的这个黄花鱼呢，都是在中国的渤海湾，然后呢捕捞的野生的黄花鱼。大家知道呢，这几年呢，这个近海捕捞的那个量非常大。我们现在在舟山，比如吃一条大的黄花鱼，价格非常高，6-7千块钱一条。但是呢，小的黄花鱼，野生的黄花鱼。我们还是真是捕捞回来全部做了罐头，而且呢这个原料的新鲜程度，所以说呢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。 其实您是做罐头多年哈，里边有些内幕都知道，像有些罐头食品真的是用一些这个下脚料啊， 对 啊，什么 冻鱼啊， 哎，冻鱼啊等等来做哈，但是这个 打开以后真的是感觉它那个肉啊非常的新鲜啊，都是一条一条的鱼啊，而且那个肉吃起来非常的这个鲜啊，而且呢味道也非常的好。我觉得它本身呢你看不见什么油啊，它是那种鱼汁儿、 对，鱼汁儿的、 啊、 哎对对、这个呢有一个问题，就像原来的话呢，最早呢罐头呢是为了方便储存嘛，所以说呢它更多呢是追求这个方便性了，对味道调味的话呢不是很重视。但呢现在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发展的话，大家呢对好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越来越重视的时候呢，我们对这个调味也是越来越追求，一个是原料好，第二呢是调味好。所以说呢这个黄花鱼罐头呢是味道又好、营养价值又高，然后呢口感又好。 对，您打开就知道了，它里边呢你看似是根本没有炸过的哈、都是那种纯粹的黄花鱼啊，那个肉啊您吃起来啊就像你跟家里炖完了以后的那个肉的味道、 对，而且这个我们秘制这种配方的话呢，五香配方的话非常好、非常好吃。 对，然后里面呢又配了一些这个、黄豆哈、这个黄豆呢又把那个鱼汁啊吸进去了，而且它本身还特别软糯。 对，非常软。 黄豆也非常好吃。 啊，入口即化啊。 刚才我就白嘴吃了一罐。 对，您说的这个非常对，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，方便。然后呢比如说你出去玩啊，平时在这个车的后备箱里放几罐啊，只要饿的时候咱们是那种易拉罐的，一拉开当时就可以吃，非常方便。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大家是来着了，真的咱们过日子一定要选择呢质量非常好，同时价格呢相对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产品，您一定要多订一点啊。下面我说价格你就知道了。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说的这个组合呢是红塔牌的黄花鱼的罐头产品，那既有五香的又有香辣的，那五香的是传统的，大家很多都喜欢吃啊，咱们是一共是20罐，150克一罐，20罐，同时呢又有香辣的150克一罐的4大罐，一共是24罐啊。24罐的话市场价是多少钱？ 432。 432，有零有整的啊。 对。 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299元。 对，299元，您就可以把24罐的罐头拿回家了，而且都是黄花鱼的呀。 对，黄花鱼、 对，黄花鱼在市场上还很贵的。 对、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的。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，大家出游的机会也非常多，其实多订购一点的话肯定您用得着。 对，尤其出去玩的时候带这个东西非常方便。前两天那个同事还在聊，现在他们出去玩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方便的自热的这种 老三样、 对， 方便面呀、这个 面包啊 香肠啊都絮到了，特别有意思。 而且呢你出去其实是在游玩的时候吃一点肉啊，吃点咸口的东西、 能够开胃口哈、你会觉得特别美味。 对， 当然了，像现在呢，这个大家工作非常忙，压力非常大，回来以后再炒餐做饭的话也比较麻烦哈。你说老人天天做的也挺累的，但是有时候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，你又不得不去做哈。你像这个，你预备点这样的营养又好、口感又好、价格又非常好、 味道又好， 哎，这样的这个罐头食品，当然这个罐头食品我特别强调，它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。 对， 您家里这个预备一点，比如有时候累了的话呢，打开一两罐，里边搁点小青菜啊，或者做点面条往上一盖，做完米。放上一盖，就着馒头，就着这个烙饼什么的，都是可以吃的，特别香啊。 尤其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也没法做多了又吃不了。哎，买点大饼回去，自己一罐一开，一罐罐头。几块大饼非常好、非常方便。 有些朋友带饭上班呀、什么的、其实您可以带上一两罐哈，然后带点主食，真的一顿呢又营养，同时呢又非常美味的饭就可以了。刚才我算了一下，咱们今天呢一共24罐，而且是150克一罐，24罐咱们才299，合一罐就10几块钱。你说你要是点外卖的话呢，你要看见鱼和肉的话怎么也得20块钱以上吧。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多订点哈，无论您当白嘴吃零食，还是您出去游玩，还是您有的时候不想做饭了吃，还是您带着一点到单位去当下午茶、当饭吃，都是可以的嘛啊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红塔牌的黄花鱼的罐头，既有五香的又有香辣的。五香的呢是传统的，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爱吃，给大家是20罐，150克一罐，20罐。另外还有香辣的150克一罐，4大罐，一共是24罐。那么市场价呢是432，那今天我们价格只要299元，